988製作。寻人游戏，李健平编剧，第七回合，寻找失去的记忆。 四、三、二、一，游戏开始。 从来没单一事件，可将意志与你中断，曾自信撑得住。影像过了会有花园，五官即使全部不变，比起已落字太凌乱，四字张开全部不见，泪眼雾雾太倦。谁人谋害我，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花半生讨不回快乐，并未获得什么，便在掏空什么，若长眠谁来到晚安。 十二年前，在德明中学跳楼自杀的女学生叫做陈希文，十八岁，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个陈希文都挺可怜的，阿妈是轻度弱智，阿爸在十岁那年呢，因为意外去了卖咸鸭蛋，细细个就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的。 你想我死嘛？ 好， 我就成全你。我等阵就去跳楼，好似陈希文咁啊！你知唔知我同你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就系我承认我自己系人渣，而你就系罪人扮圣人啊！陆子俊，你比我更加可耻啊！ 我是上个月林家伟来私家侦探找人，我才认识得他。 上个月？那这张你和林家伟在12年前的合照，你要怎么解释？ 啊？你怎会有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林家伟的旧相簿找到，我去过你读的中学文过，当时你是代表学校去德荣中学参加篮球比赛。你为什么要讲大话？为什么要隐瞒你一早认识林家伟？ 我没有讲大话，也没有隐瞒任何。我真的不认得林家伟。 那这一张照片你又怎么解释？ 打完球一起拍张照片很平常，不代表我真的认识他。 你对他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没有。 你记性这么好，连他的手机号码都可以记下，怎么会认得他？ 第一，我一向对罗马数字特别敏感，所以很容易记得其他人的手机号码，包括 Madam 你。第二，我不记得一个在十二年前见过的人有什么出奇。 司徒永泉，我一定会找出证据证明你们一早已经认识对方。 就当我真的一早认识林家伟，那可以证明些什么？ 至少可以证明你作贼心虚讲大话。 你打得挺好， 你都是啫， 我叫司徒永泉啊。 我認識得你，你是去年篮球锦标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得奖者嘛。 我都認識得你啫，你是比我早一届拿到的林家伟。 两个 MVP 难得聚头，不如拍张相留念啊。 好啊， 一二三。 一个人都没有的，他们去了哪里？难道去了canteen？ 死人啊！ 你怎 点解唔到我？点解唔到我？我要点啊？ 梦入边跳楼嘅女仔系陈希敏啊！ 请问有冇人啊？ 你揾边个啊？ 小姐你好啊！ 我冇兴趣买嘢啊，你走啦。 你唔会啦，我唔系 salesman， 我有啲嘢想问你。 你想问啲咩啊？ 你识唔识得之前住喺你隔篱嘅陈希文啊？ 希文姐， 你识得佢？ 希文姐死咗好耐啦。 我知。 你知仲嚟揾佢？ 我想知道一啲关于佢嘅事。我希望你可以帮到我。 人都已经死咗咁耐，仲有咩好问啫？对唔住啊，我帮唔到你。 小姐，我睇得出你同陈希文有啲交情，你就当帮下佢啊。 当系帮希文啫？咩意思啊？ 我怀疑陈希文嘅死另有内情。 988製作，尋人遊戲。